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首先继续公布我们这周正在进行的数码大放送的密码，我们要宣布的密码是22，再重复一遍22。好，这个密码呢将和你可以在凤凰 U Radio 网站 uradio.iphone.com 上找到的另外一组密码一起。拿到这两组密码，登录 dabfun.com 就可以抽奖领取数码收音机。这个是在这一个星期都会持续进行的香港数码大播送的活动。好，记住了，我们今天公布的密码是22。然后赶快登录 uradio 的官方网站，寻找另外一组密码，然后登录 dabfun.com 去领取数码收音机吧。 下手早点，先到先得。 好，在今天三立化新闻为您关注抬头看天。在北京今天的天气预报呢是说有冷空气的降临，这个听到这个消息北京人民喜大普奔。但是呢说实话，最近的这一个礼拜日子都不是特别好过哈，很多人说这个北京要很多游客到天安门广场去看升旗仪式，这个音乐结束了旗没看见，实在是看不见哈。那这两天的空气质量已经进入到了昨天橙色的预警级别，橙色基本上是一个空气可以到最高或者说最糟糕的一个预警的级别。但是问题是说北京2000万人口的这个城市，好，很多人并不有足够的资源和自由能够在空气不好的时候就能够逃出来，你必须尽管空气不好你还得待在那里。 哎呀，其实昨天看到新闻你觉得也是有一些画面啼笑皆非哈，也不知道是实在是太无奈之下你进行自嘲呢，还是表达这个无声的愤怒。 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北大的校园里面很多的雕塑，北大的学生都给这些雕塑李大钊啊什么的都给戴上口罩。其实你看到现在的数据呢，应该是中央气象台发布这个霾橙色预警，中国15%的国土都被雾霾所笼罩。 没错， 北京的这个重度污染呢更是持续超过了90个小时。其实大家会关注另外一个，就除了在生理上的这些都不用讲了，如果你身在北京的话，你应该是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呼吸道不是非常的顺畅，就包括这个瑞典的外交大臣吧，应该是这几天在北京访问， 是 他就在微博上就说了什么时候北京质量能够好一点，确实让人非常的不舒服。那除了生理问题之外呢，可能还有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 是 啊，我看昨天有一些这个媒体的新闻专题啊，就在那讨论说雾霾跟这个自杀率的上升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原来还真的是有，就有一些心理学家，就包括从还是比较严谨的这样一些生理的角度来研究的话，就是从现代医学说什么人脑当中有个叫松果体的腺体啊，它对这个光线的感知非常的敏感，就一路跟你讲道理，讲到最后就说雾霾如果长时间的延续的话，对于人的心情情绪的抑郁和它最后造成自杀率上升是有着直接的关系。不过你想想，不用它这么高深的这些科学原理的研究和报告哈，其实你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你每天身在这样一个伸手也不太看得清五指的这个城市里面，你肯定心里长久以来一定会积郁的。 但另外一方面哈，我觉得这个对自杀率的影响看你怎么看了，很多自杀的这个案例我估计因为空气实在太差，你也不一定能够及时的发现，所以说不一定能够被第一时间统计到这个自杀率，包括很多的这个事故啊出问题啊，很多人说觉得好像天下非常的太平，因为即使出了事儿啊你也看不见。好，这个我现在手机上看到的北京今天的空气质量的指数哈 ,PM2.5 的这个指数仍然是479，好消息呢是它没有超过500，还 没有 破表，仍然在我们可以监测的这个范围之内。坏消息是它已经是在 可以监测到的范围之内几乎是最坏的一个数字了，479，有毒害，严重健康风险警告，对所有人群都存在着严重的健康影响。这个说实话，中国的空气质量标准有的时候这个大数字看得多了以后啊，我都不知道这个好的天气它应该是什么一个数字啊。我那天看说这个在纽约，如果说是曼哈顿，它交通也非常的繁忙，它的平均一天的这个 PM2.5 指数同样的标准之下大概就在10左右。 好， 也就然后 咱中国是500位， 在北京的情况就是如果这一天是低于150的话基本上算是一个不错的天了那这个500那是属于比较糟糕，但历史上我们曾经看到去年好像是有超过800的有超过800这样非常非常糟糕的这个数字。所以说这个我也是离开北京之后我才意识到说哎，原来这个天气有那么糟糕，你长时间待在北京你有的时候都意识不到说这个天气竟然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上海今天也有157，深圳咱们这个离咱们挺近，112，112是什么概念？对于敏感人群不健康，那像超过这个基本上超过200了，就是对于所有人都不健康。那北京呢已经在479哈，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已经持续了好一段时间了。那对于北京人的这个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学生啊，这个小朋友这个之前停课还是不停课，这是一个问题。比如说上海我知道之前有一个标准说只要橙色预警了学校要停课的，因为你这个学生的这个户外活动啊，包括你上下学的这个交通都会有影响。但在北京呢，昨天就发生了一件非常困惑的事情。北京应该是北大附中初中部学生呢开始先停课了，然后呢被教委呢勒令复课。 为什么呢？ 教委说我们现在的预案是说发生这种情况下你们的户外活动得停，但是不是停课，就是你可以待在教室里边，你要做早操啊，升国旗啊，唱歌啊，你都在教室里边。所以这个是啊，在这个北大附中还是 上课本来就在室内，所以呢没有必要。 但是你没有办法避免人家上下课，毕竟在室外的， 对，还是得暴露在空气之中啊。 对 啊，这个北京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啊？好，我们这个来请北京的朋友报告一下咱们的老朋友了，赵先生哈。赵先生身在北京，先来问一下这个北京是什么情况。赵先生您好。 你好， 哎，赵先生，这个我数字上看到北京今天天气仍然不好，您现在肉眼观察是什么样的情况？ 好，可比好像比昨天晚上稍好一点，但也不行，是吗？ 那是因为昨天晚上天黑着吧？ 不是，昨天晚上正好跟朋友不开压罐电视完出来的时候，那简直是雾，就是没法走了，是吧？ 没法走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几乎就看不清楚前头是什么了， 伸手不见五指。 那不至于夸张，反正确实感觉这50米以外你是看绝对看不清是什么东西了，是吧？ 那 你们还会开车出行吗？ 嗨，就你讲话，就是人没出去时候在这环境恶劣惯了，地沟油也吃惯了，所以有时候大家也就那么回事了，是吧？但这次呢，这次有什么感觉呢？就是它就是程度不知道是不是最恶劣的，但时间是最长的，是吧？ 时间长是快一个礼拜了吧，对吧？ 对对对，前两天啊，我去那个看那个 CBA 对广厦，我不球迷嘛，是吧？完了下了地铁，就那球馆找不着，只能看球馆上面那灯在闪，是吧？ 真的能够到这样看不见楼的地步？ 对啊，但只能看在球馆上不是有灯吗？一闪一闪的，冲着那个灯那个一闪一闪走过去的。完了呢，进去以后呢，他不是比赛之前不是唱国歌吗？ 是。 后来全体球迷都唱到中华民族到了危险的时刻，后来我就突发奇想，我说我们的环境问题是不是也到了这个危险的时刻，是吧？ 唱到这句大家都痛哭流涕。 那没有，散了场以后本来赢了球大家应该特高兴了，结果呼噜呼大家赶紧就跑了，是吧？谁也不在这待着，是吧？就说这也挺跟以前比赛还真不一样，赢了以后大家还得闹会儿，是吧？完了呢，我就是有什么感觉，就是说你现在回头咱们一看嘛，现在都说大批有钱人不是都逃离中国了吗？是吧？很大原因呢，除了各种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 空气 环境问题，这个雾霾的问题，是吧？ 是 这个呢，对吧？这大家不说了，而且你也知道，这个海外反华媒体，比如日本、美国，包括你们港台的，对中国说最多的就是说。炒出来中国最多的不就是这个雾霾吗？是吧？就这个 环境是吧，天天的说中国这那的是吧，咱们呢要想成为负责任大国，另外咱们还是一个特要面子大国是吧是吧，所以有时候我就这么想，反正你那个黄色泛滥那个人，外国人真还没怎么说你，但这污染这个食品安全这个人真是天天说你，说你这民族怎么这样是吧， 嗯， 这个我觉得确实有点挺丢人的是吧，当然咱中国咱里头咱也听不到是吧， 嗯， 完了另外你看这个08奥运会是吧， 嗯， 那时候天气咱说实话还真还不错，08奥运会 是08年我也在， 但对啊，但短短的这五六年怎么成这样了， 嗯， 到底什么原因是吧， 您觉得什么原因啊， 但是今年测到今年呢，说还不错吧，年初的就是春节之前总的来说今天冬天北京天气还不错， 嗯， 大家看到那个长江三角洲上海有一阵儿是不是雾霾好长时间， 是 海派霾，那是 对啊 那是喝咖啡的霾， 对啊，所北京人呢当时还有点的幸灾乐祸，说你瞧你们老攻击我们北京，这回你们也跑不了了吧是吧但是这什么原因呢，真还也没个专家给你说个原因，那我们老百姓只能认为是不是车太多了，08年到现在北京车是翻了一倍多是吧， 是啊， 另外呢还有说河北因素是吧，那河北因素的话怎么这回三分之一的中国都成这样了，你也不能说人河北吧，上海的雾霾跟河北有关系吗，就说了对吧， 嗯， 完了现在没法弄在哪儿，就是我也你也知道我也挺关心的是吧，这咱这从小胸怀祖国，你也知道咱电台经常打电话的主， 嗯嗯，是， 就说现在这个利益博弈对吧，太厉害了呢，而且现在你真有点担心中国这经济下行的这么厉害，你看这股票这两天跌成什么样了是吧， 嗯， 而且你说国家哪有钱啊，这维稳就多少钱，现在过长安街的公共汽车上每一辆车上都必须有个安全员是吧， 嗯， 完了另外我老跟这个咱们听众最较劲的就一件事，我特反对这个弄这航母这军演这无底洞，据说那个东方就空中识别区这个东海 怎么从雾霾说到航母去 了， 赵先生您这个借也夸大 来赵先生咱们赶紧往回兜一兜， 哎， 这个说这个雾霾的事 这回兜吧，说 啊， 完了呢我就说呀，就说现在确实这个钱怎么办是吧， 嗯，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还是明确我们那个价值观嘛，核心嘛， 嗯， 我觉得中国的核心还是不是吊灶，而是我们的环境反腐啊食品安全是吧， 嗯， 这些太重要了是吧， 嗯， 而且呢咱说点实话，你也知道我这不是春节不是去了趟台湾吗是吧， 是，嗯， 在那垦丁公园里，那垦丁森林公园里的时候，我突然我想起我小时候我跟父母去武溪干校去了， 哦， 就那种感觉，就那时候的环境，就那个就那种气息啊，那种湿润度，嗯，你在北京长了你真没什么感觉，到那时候你突然想起你小时候来了是吧，而且呢 你心里当时觉得特别难受吧， 啊，而且我，对啊，而且呢，我妹妹呢，只要她春节他们一家去美国回来了， 嗯， 回来了以后，她就谈什么？她说两件事给她印象特深，就一个空气，一个是物价。我们聊着聊着呢，感觉呢，我们国家第二经济大体怎么又回到水深火热之中了，是吧？所以这些，您说我们能不引起反思吗？ 是，好，这个赵先生哈，再问您一个问题，像这种天气的话，您会有什么保护的措施，或者有一些特别的应对方法，戴口罩吗？或者， 哎，是，比如我大男人了，无所谓了。但是这就是当妈的，总是让关心孩子吧，戴个口罩这那的，是吧？后来我就逗孩子， 嗯， 我说你戴不戴？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戴在班学校有点丢人？他说那也不是，都到学校给摘了吧，是吧？ 嗯， 就说当妈的和孩，就说更注意孩子，是吧？这周围都是这样，像我这也就习惯了。 戴口罩为什么会丢人呢？那大家不都戴着吗？ 是啊，现在北京戴的特别多。 对，我听说一半人都戴口罩呀。 对啊，但是呢，有时候说点儿，当年非典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不是事儿的吗？而且我一直怀疑，那口罩能管多大用是吧？ 啊， 是吧？ 是， 嗯， 好， 就完了，只能起个心理作用吧。我也不说这，还有一个， 嗯， 我觉得呢，我们这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确实有我们的优势，是吧？比如你看，咱举个例子，这个粮食，咱们现在不是从欧洲进口吧？你看中国农民他也没说什么。你要这样，从韩国、台湾农民早上街了。所以中国要想解决这些污染企业，也不怎么说特难，让他关就关呗，是吧？ 嗯。 而且，中国老百姓 也比较听话，但是呢，我就知道每年我要去个河北要遵化，有个业务原因，每年都去。 嗯， 可那儿有一个钢厂，污染特大，还死过无数人。但是呢，年年去啊，看这钢厂规模年年大，是吧？就扩大，嗯、所以这也挺可能底下也挺那什么 啊、 嗯。但是呢，我觉得最逗的是什么？是这次雾霾哈，不是就说出这么多笑话吗？咱张将军也出笑话，也讲笑话。他说， 哎、这我们听说了， 啊，这说可以防那些美国什么东西啊？ 嗯， 最主要的，北京现在家长不干了，也有一些家长天天抗议，说要求中考啊取消这个体测，是吧？ 嗯， 说这天气怎么弄？我觉得那肯定是那他们家孩子跑不了1000米，他俩那 好，行， 所以我觉得呢。 哎， 不能取消是吧？ 嗯，好，行，赵先生，谢谢您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好，行，那咱们 您还有一句， 您再总结发言，咱们就差不多了。 嗯。 啊，行，谢谢， 好，谢谢， 谢 谢赵先生。啊，这个赵先生每次这个话闸子打开了，就这个要合上就比较困难。咱们先休息一会儿。 咱们三立化新闻在改版之后呢，也确实很难在1点钟之前再听到赵先生的发言。 啊， 咱们有点想他了，今天也是确实，咱们北京的特派这个观察员。好，休息一下，等会儿，嗯。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香港今天天气还好啊，所以说我们 能见度也挺差的，其实 是吗？ 嗯 啊，那主要是受到深圳的影响，一定是这样的啊。反正这个我自从来了香港之后啊，我这个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的整个呼吸的呼吸器官变弱了。我呼吸器官已经在处于一种退化的阶段。 就是你一回北京，你的意思就是 我过年回家回杭州，我都觉得这个真的会明显的感觉到。那可能过年期间杭州的这个空气也不是特别好，这个放烟花爆竹啊什么的，我看那两天的指数也都有经常超过150，但是这是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你这个有的时候回去就适应不了，所以我还。怎么说呢，挺感慨的，我之前在北京那么长时间是怎么待下来的，我这个肺里面该积了多少泥沙 受苦了。倒是刚才赵先生他讲了一点心理上的感受，说去台湾让他想起他小的时候。 哎呀， 我昨天呢我就问了我的一些听众，就是我们建了一个小群，然后我就在里面问我说，你们在北京的，你们这几天在北京到底什么样的感觉？倒是还真没有人主动的在群里面大吐苦水，但是有一个小姑娘，她给我这个单独的发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微信，她说，姐姐，我昨天就看到你的这个留言， 就是像你姐 姐，她姐姐她很小，90后嘛，她说我姥爷的妈妈是在籍的满族，应该算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然后他说他这些年就看着北京的环境一点点的恶化，心里特别的难过。他说不仅仅是空气质量，还有很多其他的，这次雾霾算是一次集中的爆发。就他们这种正统的老北京人觉得不仅仅是雾霾的问题，不仅仅是空气污染的问题， 你这是坏了祖宗的这个遗产。 然后他就讲，他说我最近在重读北岛的那本《城门开》嘛，说他要 老北京 恢复这个用文字来重建一座城市嘛。就写的那个调调，你在你的以前读书节目里面应该读过的吧。他就是那个调调，也说他回想小的时候，现在的北京完全不是那个样子。他说作为北京，他有一种，我看他那段话跟香港人的有些心态是有点像的。他说你看到很多的外来的人口，他们在公交车上就对话，说北京空气又差呀，又交通又烂啊，各种的不好，想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来北京。然后他是北京人，他听到他心里更加不是滋味了，就说北京以前不是那个样子，就我们小的时候不是那样，就正是大量的外来人口，然后来了之后呢，他心里感觉啊，你在责骂北京很糟糕的同时，其实这个城市的好与坏是跟每一个人，不管是外来的还是在地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对，那这个哈，这个、我觉得是实话。你当然不能够简单的说啊，这个北京空气都是因为外地人造成的，这个话肯定是不对。但是承认的一个现实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一份责任在里面，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消费者的行为，每一个开车出行的人，你都是在里面有一份责任。当然这个都是在大家面对你 这个一种激励的机制，或者说市场的行为，因为没有一个负面阻挡你去做这件事情的行为，所以大家如果在一种趋利避害的条件下的话，很自然会形成。那在历史上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样的经验。那当今天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大问题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在想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办。 嗯， 那昨天就有哈，这个在河北 是在二十号 啊， 在 河北，就北京经常说有一种观念哈，这个北京的污染问题都是河北弄来的。在河北就有朋友去告官，这个起诉当地的环保局，应该是石家庄吧，对，石家庄市的一位市民起诉当地的 李桂新， 对，起诉环保局要这个索赔10000元，主要是起诉环保局不作为。好，那我们来请这个国家行政学院的张孝宇博士来介绍一下这个雾霾民告官到底靠不靠谱。 现在呢，他是把这个一纸诉状递上去了，对方是接收了他的诉讼材料，而且呢是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 答复 嘛，是不是要受理。 嗯， 所以呢目前呢大家看到法院方面的态度啊似乎是有些暧昧。 但是法院能不能立案，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要立案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可以说一下这个他叫李桂新啊，他到底为什么会想到说要状告环保局。他说呢，家里人本来是想不在石家庄住了，觉得这个去年的雾霾就开始恶化，那段时间呢经常咳嗽，还专门去买什么空气清新机什么的。后来呢他就说我受了一个事儿的刺激，说石家庄他开始实施这个车辆的限行。他说我本来买车我就是为了出行方便，现在污染已经是影响我的生活，我买的车呢他的都是这个用的燃油啊是符合你这个标准的。他说如果你觉得我用的燃油不达标，你应该去找油企提高你油企的生产工艺，生产这个达标的油品，而不是让我们这些老百姓来做出牺牲。他就这个一怒之下，结果呢就一纸诉状已经是递交了。好，我们来听到国家行政学院的张孝宇博士，他到底是怎么样评价这样一单案例，他最终还这个立案的可能和他的价值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案子上从法律上来讲的话，他胜诉的，就首先第一呢，我希望他立案，就是说这个最大意义啊，他这个倒是意味着这个公民呢，对雾霾这个情况呢，他有一个自己挺身而出，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公共话题，说明要求政府进行职责，而且是以实名制的自己站出来说，政府你要怎样怎样做，你要这个履行这个义务，要治理这个空气污染，而且最大意义是一个公民意识，这是一个他最大的意义。第二呢，法院他是不是受理，我觉得这个案子法院应该受理，因为我们行政诉讼呢原则就是只要告政府的，实际上只要是明确的原告明确的诉求都要受理，所以说如果法院能够受理这件事情，也说明呢我们司法机关对于应对这种比较复杂这个案件，实际上他也是对自己有自信，我认为他法院应该受理。第三，就从法律上看他受理之后能不能够胜诉，我倒觉得实际上从世界来看，这种情况上的话胜诉可能性很微乎其微，因为关于政府的确政府不作为，行政机关不作为可以是被诉的，但是这种不作为在法律上需要一个比较明确的逻辑链，比如说警察看到这个有人在谋杀或者实施犯罪活动，那么他不作为这是可以的，或者说你明确已经举报了一家工厂，这家工厂是污染企业就在污染，你也举报了，他都很齐，人就是环保局他就是不去处理，那么他也可能是不作为。但他这个从他这个资料来看，实际上它更多是一种非常抽象的，就是说我也不是具体某个市某个工厂某一个污染行为，就是说你看那么多雾霾肯定是政府有问题，那肯定是你肯定是整体来讲是工作不力。从这个来看的话，他从他起诉他也公布了一下他的起诉的一个情况，我也看了，但从法律上来讲的话他胜诉可能性是不大的。当然了，我想这个案子他最大意义，包括他本人他也提到了，他也不是为了追求说他就能够专门就是把证据备足，把这个因果关系证明好，然后就去胜诉。那最大意义可能是在于啊，通过这个方式，那么来表示了这个公民对这种雾霾天，或者说对政府，针对空气污染的治理的一种不满。我想它意义在这里啊。所以当然，我们这个法律当然法律立细一点，都规定清楚，它当然起诉也比较方便。上根据现行的法律，这个如果它证据比较充足，个案进行起诉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当然就是公益诉讼另外一回事，我们现在公益诉讼可能这个口子还没有完全放开，所以说还另外，当然说环保这方面对于政府不作为的立法，那我也建议就是它应该是明确化精细化，但实际上如果从按照西方一些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 法院在这个过程中也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比如说法院完全可以将这案子受理，受理之后的话，那么他可以比如说他以证据不足，或者说他因果关系不明确为由，比如说他判的败诉，那么这个尽管他败诉了，但在判决书中实际上法院也可以创造一个大概类似于相类似案件的一个处理的分析的一个框架，也可以在实际上发展的。 好，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国家行政学院的张孝宇博士哈，就他的个人的观察发表的对于石家庄的这一位市民状告当地环保局不作为索赔10000元的这个案件的一个看法。那当然这个我觉得从现实的角度来考虑前景不太妙，但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哎，其实可能要采取行动的话真的还是有一些选项的哈。在昨天呢，我看到在微博上也有朋友爆料说，在昨天上午的11点半，四川籍的艺术家杜霞哈，因为抗议雾霾而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警察带走。不管你是去打官司还是采取这个行为艺术的公共行动的方式去表达你的抗议，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唤起社会觉醒的这么一种方式哈。大家已经到了真的像赵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所以说你必须要采取一点行动了，因为再不采取行动的话，这个空气它也没有办法自己跑掉。 对，其实说到这些案例的之后呢，大家非常容易的会想到国外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做法能够值得我们借鉴的。比如说在美国，我们确实也看到一些成功的案例，尤其是美国非常这个势力还比较庞大的这些环保的团体。那这些环保团体在告这些污染的企业甚至政府的时候呢，就会催生出另外一个大家关注的词汇，叫做公民诉讼。就说其实你在打这个环境保护案子的时候呢，环保它可以说是全民的事业，它不是归属于到底是具体特定的哪一个人。就说环保因为它是全民的事业呢，所以它就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嘛。就说传统的这个诉讼制度呢，对起诉资格的限制啊和环境保护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可以说。那美国的它的这个所谓的公民诉讼制度呢，它是建立在环境公共财产、公共信托和实体环境权这些的理论基础上，它的性质上呢是属于一种公益的诉讼。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就看到非常多的团体甚至是公民的个人，他们在公共诉讼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叫做私人的检察官和私人的司法部长。他就对环境违法者的提起诉讼，就成为这个环境资源法律的特殊的执法的主体。那当然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目前的环境，首先一个原因在于你说雾霾它的根本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争议的。 是就包括这个包括它最后造成的损害也现在没有一个清楚的定义。 北京霾和台派霾大家都会觉得，那你从上海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受到北京北方这些空气污染是飘飘飘飘到上海来， 那我上海的居民有没有可能去告北京的污染企业？ 对，那到底是最终的这个应该是谁来为这些事情买单？ 对， 这确实因为你这个从源头上你找不到一个足够有说服力的，所以你也没有办法是把责任归结到某一个人身上，这也就从现实上、客观上是造成你起诉他是有一个天生的这个逻辑方面的不够的闭合和严密。 这个在专家哈，气象的专家说呢，今年北京橙色预警的这个雾霾成因，主要是因为高湿、逆温、南风哈，这个好像是在气象层面的这个一个描述，说因为2月份的湿度大，不容易下雪，那 PM2.5 呢就稀湿增长，浓度就增加了，然后能见度呢也下降的很厉害，所以就雾和霾啊就一块就形成了气态污染物，加速转化，比如说二氧化硫加速形成硫酸盐，就造成了 PM2.5。 确实这也是大家恐怕从实际经验当中可以观察到的， PM2.5 它本身自然有它的这个工业啊或者汽车尾气的这个源头，但是受到天气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北京如果说今天开始刮风了，那通常的这个空气质量就会变得好很多。 对， 好，但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哈，是说实话，危机有危就有机，有人就看到了这里边也有商业的机遇，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来谈。 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说到北京的雾霾天里面都会有什么商机呢？我们接下来听到来自北京的超越联创环境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源先生哈，来说一下在雾霾或者说雾霾经济、治理雾霾经济当中都有什么样的商机。 实际上你去分析这个雾霾的这个一次排放的这个贡献率的话，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和化石能源的这种燃烧和使用是直接相关的，也就是说二氧化碳排放，就是能源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和这种就是雾霾的这种就是 PM2.5 可吸附颗粒物的排放是同源共生的。 嗯， 也就是说你在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时候，如果是采用了这种减少化石能源使用或者提高这个能源效率的方式，它的协同效应之一就是减少这种雾霾那个形成的这种就是每颗粒物的排放，所以这两个是密不可分的。 在这方面的这个成效或者说参与的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参与企业其实非常多的，那个首先说是三大块吧，那个就是从排放源上来看，然后那个第一个是能源行业，能源行业的话，北京它是基本上就是那个城区内的，比如说五环内的，它这种那个就是供电和供热的这种热电厂啊，它是已经在做，就是从那个2008年以来，它已经做了很多的这种煤改气的这种工作，到现在基本上就定一目标，就是应该是年内实现，就是没有煤吧，就不烧煤，啊，因为煤炭它这边是它的这燃烧是相对于天然气啊，它是这种不仅二氧化碳排放，它的这种那可吸入颗粒物的排放也是更高的，所以这种把这种就是燃料的转换，它是可以那个就是减少城区内发生的雾霾的。 嗯。 然后另外就是像这种就是用能方，你像北京的它主要能源消费结构，它是以这种就是建筑类的，就是城市这种公共建筑，它的这种能源消费量是为主的。 嗯 啊，所以说是啊，现在你像那国内也是推这种，一是说就是像公共建筑，尤其是政府的这种公共建筑，它是本身是有一个非常强化的一个能效指标的，就是它要通过能效改造，要优化这个政府的办公场所的用能效率。 嗯。 从而就减少这种建筑的用电量和用能量，这样呢它也可以减少就是那周边的能源生产的这种就是燃料的用量，所以啊这块呢对于整个地区它减少这种因为化石能源使用而产生的这种那可吸入颗粒物肯定是有用的。第三一个领域就是在交通领域，交通领域实际上它的一次的这种PM2.5 的排放贡献率呢一般来讲就是10%以内，不高，但是说它的这种排放的这种就是尾气呢，它天然形态它并不是可吸入颗粒物，但是它在柴油大气之后呢，和这种现在的这种其他那领域排放的这种颗粒物，它可以形成这种有一些二次反应机理，它可以最终形成，其实贡献率我觉得是应该占比非常高的一个来源。所以现在你首先说最直接限号呗，减少这种就是在路面行驶的这种私家车的数量，那个控制整个的出行强度。另外就是其实接下来呢，其实这也给这个就是比如说电动车呀还有说其他清洁能源带来一个直接机会，就是它肯定会政府在这种比如说涉及到这种交通规划还有交通设施的建设过程中，肯定会更多的是考虑像清洁就是新能源汽车或者电动车以及它所需要的配套设施的建设。实际上在就是雾霾变得大家很关注很严重之前，就在12个规划内，就北京市的这种能源产业发展的规划、交通产业发展规划，其实都是也有相应的这种文章的，只是说就是现在是这种情况呢，加大政府就是完成这个目标或者加强这个目标的决心。具体措施呢，你像包括了说北京是有这种比如说是电动车的推广目标，比如到2015年它是有大概其是有3.5万辆那电动车的推广。另外呢你像去年呢实际上说包括北京在内呢，就是城区的这种就是个人和单位，它可以自己建设这种就是屋顶的太阳能发电，然后并且呢是电网公司可以接受它并网的。然后关于这种自建的这种就是那屋顶太阳能发电的这种补贴电价，实际上最近也已经落实了，所以这些东西是从这种相当于能源价格和这种能源准入的这个方面提供了方便，更多的就是那个人啊和这种其他的这种不仅仅是能源企业了，就是用能方更多的人都可以参与到这种新能源建设过程中，而且提供了经济的一些支持，包括电价的一些支持，所以这些措施呢我觉得是在这个12.5的这种它的能源产业和交通产业这种规划的内啊，它能够就是加速或者说加速这推广的那个就是成效，或者说加大这个整个建设的这种 无论投资啊还是参与方啊，我觉得这块肯定是有一个加速的作用的。而这种也不能叫雾霾经济吧，这个应该叫治理雾霾经济。 嗯， 肯定会受到它的这种影响，有一个利好的一个发展前景。第一方面呢，就是说从实体的一种投资上来讲，就是你要转变就必须要有投资嘛。 嗯， 啊，这块刚才说到了很多的这种变化，它的这种投资在那近几年内，从政府的这种公共资金的投入和这种私营企业的投入，应该都会那个快速增加。另外就是从这种你仅仅是你去做了一种投入，你投入并不是说你只做一件事儿，就是减少排放，因为你本身是要改变你的能源的，就是能源和公共服务的这种反正那种结构和方式，你并不是说不提供那个能源和公共服务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那个也会有一个就是如何去监测量化这种，就是为了那改变这种雾霾排放源头所做的投资和其他努力的效果，你要量化它的效果，不然的话，那个你说我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没有效果，这个肯定也说不过去的。 嗯， 所以无论说对于说去监控所有的排放源企业以及排放的这种包括移动啊，或者是其他这种分散的这种排放源的这种排放情况，后续也会带来一个可能是一个细分的一个市场机遇，就是如何去量化这些东西。 嗯， 这块也是在我们那个这个行业嘛，因为你要必定要把这种相当于是碳排放，或者说是这些类似于就是 PM2.5 这种环境排放物啊。它的排放权和它的减排效果，如果要做它要做成先做成商品化吧， 嗯， 然后因为它是本身是一种排放权利，这是可以在市场交易的。那么你如果能够先做到量化，那么你在市场交易这个东西就有一个先可交易的属性了。那么通过这个交易呢，是可以为这个所有的这种参与这样的就致力于减少雾霾的努力的这种投资者提供一个可以去做投资分析和规划的一个价格指标。比如大家看到现在就是说就是转变确实很困难，那同时这个市场可以看到就是说碳的就是碳排放权或者说衍生的这种就是 PM2.5， 但这个目前还没有啊，就是我们可以假设有一种 PM2.5 的那种减排的一种这种指标在市场都是可以交易的话，那么大家看这个价格很高了啊，因为这也反映了减排成本比较高，也反映了公众对这种减排的愿望是很强烈的， 是 那么就是自然而然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来投入到这个行业，从而加速刚才我们所说的一种期望的一种基础设施或者是用能方式等等充电方式这些变革，所以这块来讲是肯定会直接这个就是提供转变的这种服务，对和投资这些行业肯定会受益于现在雾霾这种就是急需转变的情况的。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在北京好做清洁能源交易的曹源，那么他是讲了说在这样的雾霾经济当中有什么样的商机啊？很简单的这个两方面，一方面是做清洁能源或者说碳排放这些呢，因为它都是跟化石能源又是造成雾霾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清洁能源的交易或者碳排放额度的交易能够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所以说呢，如果说国家去大力推动这个雾霾经济的雾霾的治理的话，这方面这些产业的这个从业者可能会受惠。另外一方面，科学技术方面的监测雾霾，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手机大家会用，也主要用几款来每天看到空气指数的这个软件的，就是手机应用的开发，其实它都是属于这个雾霾经济的衍生的产品。因为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关注，比如说我还想卖口罩的，卖这个空气净化 的， 对相关的这些产业，它其实呢都会有一定的机会。那我相信这些产业其实也都是对于治理最终治理雾霾会有一个正向的帮助。好，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创业的这个打算的话，可以考虑 研究一下中间商机。好，这里是三 D 花新闻，我们再休息片刻，稍后回来进行最后一部分的讨论。 好，欢迎回来。北京的雾霾天要怎么办呢？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大家已经开始想到了，索契冬奥会才刚刚结束，北京跟张家口不是在申办这个2020的这个冬奥会吧 ?2022, 对不起 ,2022 的这个冬奥会，很多的媒体啊，首先开始就是美国的 Bloomberg 啊，这个来自一篇叫署名 Adam Minter 的一篇文章，说索契拜拜，下一个是北京的雾霾吗？就是说如果你要去考虑这个奥运会的申办地点的话，空气恐怕空气啊水啊这应该是比较基本的，所以北京和张家口应该首先被剔除在奥运的这个申办 这 格之外， 一票否决是吧？ 一票否决。哎，我觉得我很想问这个问题啊，请北京市民来评判一下，就是北京现在空气这么个样子，你们觉得这个办冬奥会啊，搞不搞得定？很多人会拿出这个例子说，08年，你看08年也不是照样搞定了吗？但是08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别是，08年的时候北京并没有一个 PM2.5 的实时监测，大家那个时候的 PM 只觉得天气不太好，但是关于 PM2.5 的指数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现在因为已经是一个被正视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至少到了要讨论申办冬奥会的这一阵子的话，这个问题会比08年的时候要更严重。 倒是你说申办这个事儿，确实离普通人的生活还是有点远，而且2022年中间有很多的变数。但现在跟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出行到底要不要戴口罩。口罩呢，应该是选取什么样的款式？ 哎，这很重要哈。 对自己最为合适。我看了昨天杂整他们推送了一篇文章，还蛮有意思。比如说像我就清楚我的一些误区。比如说我如果去 北京了，Hello Kitty 的口罩是没有用的。 我可能会戴那种你像。香港那种就是感冒啊什么的，防止跟别人传染的时候， 就像 一个医用 TVB 里面那种医生的那种。 哎，原来他们说这个东西其实没用的。他说你对抗北京的雾霾的话，它最主要的作用，就现在你平常生病的时候戴，它是疾病预防。就医生在实施这个操作的时候，可以阻隔飞沫啊，什么血液还有体液，所以它只是这个防止这个所谓都敏俊教授跟地球人类发生唾液交换，但只是韩剧的美梦。不是现实当中，那讲到一些挺看起来跟大家普通生活当中其实挺有点远的那些型号，比如说学名叫做 N95， 你 N95 其实这个没有，这个口罩其实我是听说过的，就是在医生哈，我这个有一些医生的朋友会推荐这个口罩，我一开始也觉得这恐怕是专业级别的一个口罩哈，但是 N95 的口罩我自己没有戴过，据说呢这个口罩防护能力是非常强，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危险，就容易让人喘不过气儿来。 小心这个。 说这个呼吸系统不好的，或者说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如果戴这个口罩的话，有可能有生命危险。这是我今天看到的一个说法。 我看到说这个什么 N95， 就是还是得要经过培训。 培训对，就是不是说戴就戴的这个哈。 当然，这个说的有点也不是耸人听闻吧，至少他也会告诉你一些关于选口罩有一些比较实用的知识。但 最后是有一个好像。我看至少咱们从杂诊，但愿杂诊不要骗我哈，杂诊的这个消息是说有一种可能比较老少咸宜的叫做 KN90 哈，这个 KN90 据说这个功能是跟 N95 是差不多的，但是戴起来呢呼吸要比 N95 要舒畅的多，这个好像还是一个国产的一个口罩哈，大家试过了以后再来告诉我们好不好用，我现在先不推荐了，我只是这么一说哈。毕竟在香港暂时好像还没有用到这样口罩的这个机会。好了，这个天气不太好啊，但是怎么说呢，尽管这话说起来有点添堵啊，但是我觉得咱们还是学习一下于丹老师，这个祝大家心里不要那么堵，只不过呢我们也不放精神原子弹了，就是说只能说发布一个良好的祝愿，希望大家心里不要太堵，你真的要堵呢，哎，这我也 最好还是待屋里，没事就别瞎出去跑了 啊，但愿你的老板能够通情达理啊，允许你请假，但愿你的老师能够允许你停课，但愿交警叔叔见你闯红灯的时候不要罚你太多钱。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换新闻，我是朱明基， 我是樊素，拜拜。